堅持話我要見佢港獨㗎啦， 係啊，係啊，未識得你唔係 話你鄧炳強交咪咁解咯，話話你鄧炳強無私咪咁樣解咯，慶祝雙十時嘅競爭愛革命。 2011年的5月，特区政府为了阻止议员再次辞职，就发动这个所谓变相公投，不惜霸王硬上弓，推出剥夺港人投票权利的替补机制，连续一个星期召开法案委员会，企图迅速立法，无视法律界和学界所提出的理据，坚持不作公众咨询，最后激发23万市民在7月1日上街。我同阿林瑞麟局长讲，我话你是一无涂穷，我哋就气势如虹。你呢一个替补方案是注定一败涂地。我已预告在呢个礼拜内，礼拜五或者礼拜四，你都要留会一次。呢个好明显是一场斗争嚟嘅，主席，系好明显是一场斗争嚟，系咩？呢一场斗争。看看誰的毅力，誰的堅忍的程度，鬥到最後利用我替死方案這個抗爭，又搞埋這個版權條例修訂案，所以我就起了個代號，這個行動叫火燒連環船行動。我現在鄭重嚴肅地宣布，人民力量反惡法的拉布戰正式開始。 我都问你， 主席，今日是你牛一，系嘛？咁我哋又喺度开会开通宵，即系始作俑者系我，系嘛？咁所以我一定要喺呢度表示歉意吓。呢、這个唔需要拉布嘅，几句嘅啫吓。嗱、我上次喺我嘅修订案。即係講到第六項嗰陣係5月12日，就係將嗰個條例草案第1(2)條提出嘅修正案其中一項，咁啊就係本條例自第五屆立法會的任期於2012年開始之時起實施，咁我就。提出咧係刪咗個起字，咁啊毛專員啊坐喺度啱曬啦，即係我唔知道你哋即係律政司嗰啲草擬法律嗰啲人，究竟係咩態度同埋心態去寫呢啲中文嘅法律？即係你全部都係英文人嚟嘅，咁但係中文又係法定語文嚟嘅，我哋而家喺度。尋章摘句推敲呢啲文字，都係希望 力求確切。所以我真係好想聽下你講，如果有機會嘅話，你解俾我聽，你請嗰啲咩人嚟嘅咧？係咪？中學生嘅中文都不如。我上次有稍微解釋過個起字嘅主席，不過就講講下就結果後屘流會咧，搞到嚇，咁啊我斷絕禍寵。 你上次個起字都講咗好多啦。 唔係好多嘅就係，如果你記得翻咧，我而家畫咗喺度嘅主席，因為我知道你個人好英明，記性又好，同我有得揮，所以我咧就畫住喺度。05/12啊，5月12日講到邊度？我一份稿係嘛？我唔中意講大話嘅，尤其對你老人家更加唔可能啊，係咪？嗱，我上次咧將個起字解釋咧，即係解開始、開端同埋起床、產生、發生嗰個意思，係咪？另外佢有一個動嘅意思，嗰個我未講嘅，係咪？咁又唔好嘥時間，又我喺度引經據典啦。但係有啲意思咧，就係真係要講嘅。譬如個起咧，有起義、起事同埋鬧事嘅意思。所以我記得我哋五區公投期間全民起義，哇！俾啲人好似當我哋十惡不赦搞暴動咁樣，係咪？到今時今日呢條友叫劉夢紅寫出五區公投咧，都講全民起義嗰句嘅，係咪？話我哋想搞亂香港啊，想搞革命啊、暴動啊咁樣嘅，係咪？嗱，佢起呢個起字咧，仲有起義、起事同埋鬧事咁嘅意思嘅。主席咁博學，你都讀過賈怡嘅《過秦論》啦。並起而亡秦族，嗰個係當時嗰個時代群雄並起，到最後亡秦。呢啲例子好多啦，唔緊又話我喺度即係拖長㗎嘛。另外仲有一個意思好緊要嘅，個起字咧係有隆起、突起同埋耸立嘅意思。明代嘅劉伯温即係劉基咧，成二百流民成功文集，其中有一句四面峭壁拔起。嗱，呢個拔起呢個起字咧，就不是我們普通一般理解的起立啊、起來的意思，它是突出來的意思。okay. 還有一個呢，就是我們很多時候在報紙都會見到一些標題，不過這個通常都會見諸在那些、就是、中文編輯素養比較高一點那些報紙。我們很多時候看到就是一宗強姦案件，是不是？但如果你看文匯大公，或者你看內地的報紙，甚至台灣的中文報紙，它就不會用一宗，主席，是不是？一起，一起強姦案件。 黃議員，你應該呢集中去解釋為什麼你認為這裡這個起字是用得不對。 所以我現在就在說，我必須要將這個字義，它含有很多種不同的意思。我講即是我當然有些你覺得我是在重複說，我重複說就是只是不斷地告訴大家，喂，為什麼這些中文法律的草擬會這麼混帳，是不是？如果我能夠將它各種不同的意思話曬給你聽的時候，第日你用這些字的時候，你就要很小心了嘛，是不是？你不要看小一個起字啊！喂，即係你有一字不肯放鬆的緊嚴啊，必須要寫法律喎，主席。 你應該集中討論個起字喺而家。 所以我必須要去即係做一個說明，唔緊要。嗱，而家可以話俾你聽，唔係個個都好似你咁聰明。呢度有啲人都聽到一嚿雲嘅，係咪？係你咁留意到而家呢分鐘，你仲咁精神喺度聽緊，其他嗰啲都仲可能一嚿雲，唔知道我講緊乜嘅，係咪？嗱，呢一條條文你睇下，第七項，由嗰個開始之時起，因為個起字仲有一個意思係咩咧？就係開始啊嘛，係咪？咁你呢個咪一個重複啊？阿毛專員，有冇留心聽我講啊？係咪一個重複啊？開始之時起實施， 個恥字本身已經有個喜字嘅意思喺度啦嘛，咁你仲擺個喜字喺度做咩咧？係咪啊？咁好啦，我不但凡不厭其長去解釋個喜字，嗰、那個目的就係話俾你聽，你啲中文好垃圾，下次唔好。嗱、那個喜字仲有第二啲地方你可以用嘅喎。你熟悉中文運用的人就知道，你駕馭文字的能力高低，你就看這個字擺在哪裡，在一個句子裡面怎樣擺法嘛。如果你不知道這個字各種不同的解釋，那你就會用錯咯，主席，是不是？所以我現在將個喜字各種不同的意義告訴大家，那就有什麼壞呢？是不是？尤其是在這一條條文裡面，包括現在旁聽的人都明白了，是不是？哦，開始之時起實施，咁呢個喜字唔係好多餘啊，係咪？有啲人話：，我從常識都可能睇到，唔係㗎。如果我哋唔做一啲仔細嘅説明，你又點會睇得到呢？係咪？所以呢一條條文咧，即係我就要將呢一個喜字咧係刪咗佢嘅。當然，如果喺第二啲條文個喜字，佢用得好恰當，又可能夠確切反映到即係成句説話嘅意思。咁我哋梗係唔會即係將佢刪咗佢啦，係咪？咁呢一條咧，其實都係好簡單，個個都好容易明嘅。嗱，另外咧，我又想即係我比較中意，因為我提出嗰啲修訂案，全部都係講嗰啲文字嘅修改啊，係咪？咁有一個咧，又睇到好礙眼嘅，第九項。嗱，第九項咧就係、是、又係。條例草案第一括弧二條嗰度啦嚇，咁嗱呢句咧，我再讀一次，你都唔會認為我係重複啦，係咪？因為你擺翻落去睇啊，就係、是、本條例自第五屆立法會的任期於2012年開始之時起實施。咁然後喺呢條咧，我就將佢即係實施咧，就改成實行。咁點解要將實施改成實行呢？主席，嗱，我哋睇下實行。實行就係、是，如果你就字面去解釋咧，就叫實際的行動。即係呢個實際的行動咧，我哋可以睇下或者我舉一個例啦即其實實行兩個字咧，而家我哋現代嘅漢語咧，你又好似覺得呢兩個字，好多時都好普遍使用。但係其實我哋好多而家用緊嗰啲語文咧，好多人以為係現代嘅語文，其實唔係嘅。其實好多係古字嚟，包括我哋而家譬如話，即係我哋廣東話好多都係古漢語嚟嘅。我而家手頭上有一本粵歐啊，係咪？有好多係古漢語嚟嘅，所以你。譬如話另外一個古漢語咧，就係閩南語。所以閩南語同呢個即係廣東話咧，你愛嚟即係朗誦，即係啲舊詩或者詩詞咧，佢比較押韻嘅。 黃議員，你 嗱、我講翻實行啦嚇，即係喺韓非子嘅《雪兒篇》裏邊有一句咁樣講嘅，佢話文言多，實行寡而不當法者，不敢。無情以談說。另外，風俗通呢、這個江夏太守何來趙仲陽？其中有一句就係、是：其俗士大夫，本經好大言而少實行。嗱，呢個實行喺呢度咧，就係、是、指一個實際嘅行動，係嘛？咁用行動嚟實現個理論、綱領、政策、計劃。等等，嗱個實行喺呢度咧有一個咁嘅意思嘅，佢用行動嚟實現理論、政策、計劃啊。所以喺歐陽山嘅《柳暗花明》裏邊有一句就係、是、兩個辦法當中，只要實行一個，他的失業問題就解決了。嗱、呢個意思就係用實。現理論用行動嚟實現理論綱領政策計劃。另外咧，嗱我哋講個實行實施改成實行咧，我要講一個施行同實行嗰個分別。主席，嗱、這、呢個施行咧， 就是我想很多人都未必明白的，實行和施行有什麼分別，所以大家可以仔細聽一下，如果你未眼瞓的話 OK 又不要嫌我沉醉，因為現在講親這個就是 規程問題，潘佩球議員睡著了， 啊，我已經多次提出公眾席的人不應該喧譁，我這個是最後一次警告，如果大家再在公眾席發出聲音，我就唯有要求清場，不讓你們再在這裡旁聽了，所以請守秩序。盧曉文議員請繼續。 好，我繼續啊，主席啊。咁就剛才我講這個所謂實行啦，咁啊好簡單解釋咗啦，其實即係仲詳細啲都仲得嘅嚇，不過我又驚即係主席又喺度攔我，係咪？咁我唔係好中意俾人攔嘅。嗱，另外講個施行，施行咧，第一就係行動，係嘛？這個行動即是施行和行動，即是那個意義 它的要點在哪裡呢？和那個我要將這個所謂施行那個行動的部分和剛才那個去用行動來實現你的計劃綱領那個，它中間有一些少許分別的，譬如它又有實行執行的意思的施行，但是和實行呢有少少唔同啊，譬如荀子嘅《性樂篇》裏面有「故坐而言之，起而可徹，張而可施行」。嗱，呢個施行喺呢度嘅意思就是有執行嘅意思啊。咁另外，我諗主席你都讀過呢篇文章啊，《諸葛亮嘅出師表》，其中有一句：如以為宮中之事，事務大小，適以知之。然後施行。諸葛亮這個出師表其中這一句就是告訴個皇帝聽，是吧？咁有些忠臣啊，哪幾個，咁你呢宮中之事，事務大小，適以知之，知就是諮詢，請教他，問他，然後你才去施行。這個施行和我剛才說的實行就有一點不同，是吧？你必須要按照你請教那個人的意見去執行，和剛才那個實行就是你用行動來實現一些理論、政策、計劃，這個呢在詞義上有一點分別。另外一個就是進行，所以中文真係即係幾過癮㗎，係咪？一個實行、施行，咁然後有一個進行。嗱，佢呢個有一個進行嘅意思喺度嘅。現代嘅作家楊朔《木棉花》有一段我引述啊：假使醫生剛才操起刀子，還不曾施行完不割治的手術，你就希望全身的椎瘡一齊即時痊愈，這當然是不可能的事。咁呢個施行喺呢度，即係個意思好清楚，因為呢個白話文嚟嘅，唔使解嘅。另外仲有全部嘅意思。呢個全部嘅意思咧，你睇下《東官漢記·馮二傳》，百姓失望，咁尊命方面。施行恩德，嗱，這個施行就同我頭先講嘅進行啊、執行啊、實行唔同咯，佢係全部施行恩德，就係全部呢個恩德。多謝主席。